他也打不中，反正谁家长也不找他，他能打多重吗？也就多算了，不找他，治他魂，不跟他怄着气，他更长精了，更长精了。我找着喝，看见没有？孩子都怕我，哎，这门口就得数我了，天天叉着腰，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，我们要死胡同不通，谁都打着走。小孩打外来拿个小冰棍打外的，一进胡同二百在胡同口外的，小伙儿干什么？还有二百问你拿的吧冰棍儿，冰棍儿嘛的奶油的，咱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？小豆的也好吃，咱们孩子好吃吧？我尝尝，我尝尝，让我尝尝。你不要我尝，你不要，你要不要尝？我不要进胡同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。二百，你来尝尝吧。大冰棍拿过来，咔嚓一下，他了一半去。来，拿住了，走，到脚别说。这走了，又来一孩子，接过小孩，拿一大苹果。头号大香蕉，红香蕉的，红香蕉的大苹果，这么大个儿，头号舍不得吃，这孩子打早晨就拿着玩，出来进去打胡同外的一进口，哎，多二百正在这儿，小伙儿，哎，拿着吧，二百，苹果，这孩子不敢让他看，成，我看嘛样的，苹果，我尝尝。孩子是往后退，他往前上，要倒霉的是吗？要倒霉的是吗？我让你哭回家是吗？二百，你尝，你尝尝吧，你尝口吧。小孩个儿矮啊，他个儿高啊，还得举着，举挺高吧，他嘴上递。二百，你尝一口吧。摇的手别赖我啊，那不来。你当时我摇说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，不还都吃了吧，倒霉孩子，这大苹果山拿回来了，一张嘴这二百这俩大牙，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，对上牙还挺好使，呱呱呱呱呱，完了没了咽了，好，给这块，你办多好，没糊，这糊你办。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，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，二百完了死了，今年春天死的，怎么死的呢？就因为他魂，他才死。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，我们对门住吗？在一胡同对门，跑晚上吃完晚饭上我们家去了。二百正看电视，电视台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，练气功。好，二百来了，坐着吧，您坐着，坐椅子不靠背，不倚着，像拉屎大架子，这样坐着。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，呵，不易啊，这功夫。二百撇着嘴斜着眼看，不服啊，看不起，这样看，撇着嘴，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。他撇嘴一看，正砸石头，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，一块大石头，两半了，呵，全场鼓掌，体育馆的哗都叫好，咱在家看电视也看，呵，这真神了，你是假？这二伯呢，摇头，四下，就我弄这个，就一下退劲儿，咔，这个没劲。没进，不行，进不进，这下去了，